繼續對北韓作出誹謗，兩韓關係可能會因此破裂。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814點，上升23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480點，上升3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82，日元109.38，瑞士法郎0.92，加元1.263，人民幣6.433。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99美元，卖出1793.9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灿都集结在济州西南偏南约3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移动，时速约8公里，横过东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又为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及铜锣环 ，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全国最大型体育城市，汇集各省市及各地运动精英，竞逐最高殊荣。 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彩赛事以及闭幕礼盛况，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港台电视32 为你倾力播放。 Sam 哥，你一路要小心啊。 Holiday， 我真的好爱你，但为什么你今天忽然间咁担心我嘅？你曾经我非惯非熟，有咩我未见过啫 ？You sure？ 未来世界嘅航天科技，你又知几多呢？睇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啦！今集从电动飞机去到自主驾驶嘅空中的士，一一为你介绍。星期五晚10点，港台电视31。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因过由你做决定。 在屋企庆祝生日，要我煮嘢俾8个人食，买餸都拎到手软啦，咪搞我。 太太，不如找我帮手啊，我是做上门到会的。 咦，你不是帮过很多名人艺人和明星运动员做过上门到会的何小慧师傅？ 哈，你过奖啦，这个礼拜你听住由你同行节目啦，到时我会教大家煮返几味的。 哦，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下午4至6的由你同行。 没错啦，记得到时听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 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送你。 岁月淡淡而去，我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脸上不会有泪滴。 但我要如何如何能停止再次想你？我怎么能够怎么能够埋葬一切回忆？爱，让我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别将你背影离去。 分手时候说分手，请不要说到忘记，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也许我会忘记，也许会更想你，也许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别将你背影离去。 分手时候说分手，请不要说到忘记，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也许我会忘记，也许会更想你，也许 你有冇曾经喺卡拉 OK 唱过呢一首歌啊？无言的结局，李茂山加上林淑容嘅歌声，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5:13，听紧嘅咧，应该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啦，或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清晨爽利。今朝早星期四有前辈陪伴你嘅。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9月16啦噃，咁啊农历咧就系初十啦，8月初10，哇，系咁即系仲有5日咧就呢个中秋节啦噃，咁啊呢度咧就先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咁啊，逢系节日之前咧都要可能相约下屋企人。 做节嘅，唔知道中秋节你有冇做节呢一个习惯咧？就算冇都好啦，其实都系想借啲耳揾个藉口，大家聚一聚咁解嘅啫。啊，或者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咧，喺中秋佳节嘅时候咧，就会即系谂起买灯笼俾小朋友啦，系咪？可能主妇嘅就可能买定一啲即系应节嘅水果。羊肚啊，鳞齿啊等等啦，西柚啊等等啊，系咪西柚叫沙田柚、鹿柚咁样啦吓？咁大家都系希望咧，就系喺呢一个中秋佳节嘅时候，都人月两团圆。不过你话喂唔系、啊，我一个人嘅啫，冇人陪我噶，唔紧要，喺空气中有陪伴你啊！今日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啦吓？合唱歌曲都想起当年好红的这一首。 在雨中我想过你， 在夜里我吻过你， 在春天我拥有你， 在冬季我离开你， 相聚也有分离， 人生本是一段戏， 有欢笑也有哭泣， 不知谁能谁能躲得过去。

静抬起头看着你，而你并不露痕迹。虽然不言不语，叫人难忘记，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啊，有情 翻嚟就有五点半钟新闻间报啊！ 悠如雪霜，从银河悠悠透沙窗，茫茫微风中轻送，是那清清桂花香。遥遥怀里想，如茫然飘飘往家乡。荡过匆匆岁月长， 秋冬与夜凉，我盼故乡已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北韩的朝中社报道，北韩星期三试射新的火车搭载导弹，击中800公里外北韩东部海域的目标。朝中社说，火车搭载的导弹是对付威胁势力的有效反击武器。英国首相约翰逊大幅改组内阁，被指处理阿富汗问题不力的外相蓝韬文被调职，教育大臣韦廉逊被撤职，他被批评疫情爆发时教育政策混乱。至于外相职位由原国际贸易大臣卓惠斯出任，是英国历来第二位女外相。蓝韬文被调任为大法官兼司法大臣，接替白洛宾。蓝韬文同时兼任副首相和御前大臣。约翰逊在宣布改组内阁后，在社交网络发文表示，疫情发展至现在，内阁需要重回工作轨道，处理国内发展不均，重建经济，新内阁人选将会提升和团结国家。卫生防护中心的联合科学委员会以及专家顾问团建议，本港12至17岁青少年只需接种一针伏必泰疫苗，因为不少案例显示，青少年在接种第二剂伏必泰疫苗后出现心肌炎和心包炎等副作用，因此认为接种一剂的保护力已经足够。因应相关建议，卫生署说，今日起如果12至17岁青少年已经预约接种第二劑伏必泰疫苗，他们可以在网上取消预约。如果他们有特别需要而选择继续接种第二劑疫苗，并按预约到达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在场医护人员将会向他们及其监护人讲解有关的建议和相关风险，以便他们作出合适决定。參加全運會的香港單車隊返港，其中在全運會爭先賽取得金牌的李慧思說，滿意全運會的表現，認為達成賽前的目標。他說經過隔離底部後，只有四課操練適應場地，對於能夠在爭先賽贏得金牌感到滿意。至於在海林賽，因為多名選手同時發力夾攻下取得銅牌，認為是失策。至於在較早前的東京奧運爭先賽贏得銅牌，李慧思說，在每一屆奧運都感受到市民的支持，由2012年首次參加的倫敦奧運，2016年在里約奧運炒車，到東京奧運經歷高低時刻都有市民陪伴，將來無論以什麼身份代表香港都會繼續努力，希望大家對未來充滿希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814点，上升2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80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82， 日元 109.38，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263， 人民币 6.433， 英镑对美元 1.385， 欧元对美元 1.182， 澳元对美元 0.734，新西兰元兑美元 0.71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91.99 美元，卖出 1793.99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又为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 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今晚月色撩人，有美人美酒相伴，妙极妙极。但系朕硬系觉得争紧啲嘢。 陛下系咪想听曲呢？不如收听晚上10:35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啊！除咗有名伶名曲之外，仲有地方戏曲，可以听过瘾啊！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系10:20开始噶。 仲谂住名乐师奏乐添，又唔怕有电灯胆啦，可以两个人甜甜蜜蜜咁听曲啦。 港台电视32倾力直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 今届全运会香港派出169名运动员出战18个项目， 分别是剑击、单车、射箭、体操、田径、棒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沙滩排球、高尔夫球， 还有武术、拳击、跆拳道、空手道、攀岩、皮筏艇和马术， 支持香港运动员。 紧贴港台电视32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理想不可退缩，也本身大伤。如今走我路向，不怕跌倒，困境努力上。公路不必退场，不必紧张，也不贪赞赏。危险不怕遇上，不会转弯，我可算倔强。劳动市场面对艰巨都当平常，全力向上觅理想，尽满力量就算失败只会话句，输了运气不必碰伤。生平不会后悔，不会自怨，笑声真正响。如今充满自信，不会后悔，绝对走我路。艰巨都当平常，全力向上觅理想，尽了力量就算失败只会话句，输了运气不必碰伤。生平不会后悔，不会自怨，笑声真正响。如今充满自信，不会后悔，说句走我路。 佢嘅神级演技咧，相信都冇人可以话系觉得唔系噶啦。尤其是近排咧，大家都好热烈咁样咧，就系讨论紧咧呢位朋友咧进军荷里活呢一套嘅电影咧，更加觉得咧佢真系哇演技简直系神乎其技啊！咁啊，当年咧其实佢都有好多唔同嘅电视剧咧出现喺大家嘅眼前嘅，咁啊就好似啱啱呢一首嘅歌曲啦，《新扎市兄》，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当年佢演出呢一套嘅电视剧咧？ 张伟杰啊嘛，系嘛？系我冇记错。但系其实除咗呢一套《新泽星》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套佢嘅代表作啦。例如《韦小宝》啦，系咪？电影方面就仲有好多好多啦。即系可能《色戒》啊等等呢啲，都系佢好出色嘅演技嘅。咁啊，讲紧嘅咧就系梁朝伟啦。嗱，讲起新泽师兄咧，突然之间我又谂起呢一首第一集嘅主题曲啊！ 南泽不怕海龙王，幼师不畏虎和狼。前途无论会短或长，今天起步信念强，环境一切都如常。罪恶跟黑暗中延长，平凡人就算多善良，都担心走样。磨练我心，让心机变精干，变得响当当。原谅我心，赶走黑暗严寒，身经生死战，心中闪正义光。中望望，我的心不再感彷徨，齐齐来伴我启航，欢呼声风中震响。心机变精光，变得响当当。原谅我心，赶走黑暗严寒，身经生死战，心中闪正义光。人海恶霓中茫茫，我的心不再感彷徨，齐齐来伴我启航，欢呼声风中震响，欢呼声风中震响。 小虎队嘅呢一首《伴我启航》啊。 迷失得彻底，敬爱人红唇，烈焰剩下干枯。 欲望，迷失得彻底，惊爱人红尽烈焰，亦待富贵。柔情欲望，迷失得彻底，惊爱人红尽烈焰，亦待富贵。柔情欲望，迷失得彻底，惊爱人红尽烈焰，亦待富贵。柔情欲望，迷失得彻底，惊爱人红尽烈焰，亦待富贵。柔情欲望，迷失得彻底，惊爱人红尽烈焰，亦待富贵。柔情欲望，迷失得彻底。 啊，唔知点解咧？今朝早咧，好想好想播呢一首歌曲啊！其实妹姐真系有好多好多经典嘅歌曲嘅，点样拣选咧？真系好难嘅。咁啊，慢歌又有啦，快歌又有啦。咁当然啦，你话喺呢一啲清晨时分啊，而家差唔多系早上啦吓，五点四十几分，即系应该叫早上啦吓。咁啊。即系若播啲不灵不灵嘅歌咧，有时都会话：，哇！你吵醒我啊！或者可能即系得你一个人未醒嘅啫，咁但系可能你身边嘅屋企人未醒嘅时候，不灵不灵嘅好似又唔系好啱咁样。啊！呢一首叫我哋叫做中版嘅歌曲啦，比慢歌快啲啲嘅歌曲咧，个感觉又好好。同埋咧，一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唔知你个脑海里边有冇已经系即系转出咗妹姐当年咧唱呢一首歌嗰套战衣咧，系嘛？我记得是露膊的，然之后呢好多口窝钉呢喺个身上面，好似件泳衣咁样嘅，个头呢亦都好夸张咁石嘅。哇，呢啲天王巨星而家就好似都冇啦。好，咁就讲下呢一个最新嘅天气先，同埋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啦。最高气温又为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啊，吹和缓嘅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呢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3%。咁啊，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省里》，今朝早有钱陪陪陪伴你。嗱，头先喺新闻前咧就带嚟咗女方嘅《弯弯的月亮》啦，又播咗阿妹姐嘅歌曲啦，阿钟播埋啊小虎队嘅歌曲啊，全部都系嚟自同一个歌唱比赛。讲起这个新秀歌唱比赛，仲诞生了这一位的大家的偶像。到今日仍然是很多朋友很喜欢他，包括佩佩，即是我。找到他早期的这一首的作品《不来的季节》。郑秀文。 不傻，心痛今日不被磨。你说你热爱未改，终会可有再伴随，终会可有再共 聚。年年不到心 同样出自同一个嘅歌唱比赛，新秀歌唱比赛里边揾到嘅呢一位朋友啊，当然咧，佢嘅名字咧就系杨千嬅嘅。好，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个上昼嘅六点钟啦，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新闻简报啦，当然咧仲有半个小时清晨上嚟。今日星期四咧，宝佩佩咧就请嚟咧就系白医生咁啊，牙医方面咧同大家讲下呢个日常嘅牙齿护理嘅。今日讲咧就真系紧要啦，因为讲紧呢有牙刷得同。牙膏嘅，究竟点样拣先系最好呢？点样先至系最啱你呢？继续为你带嚟嘅呢一位朋友都系天王巨星啊，陈奕迅。 在一起看每出戏，在一起叹每口气，在世上同偕到老的芳味，每分钟也抱紧你。没有一秒共你别离，还携手看着生与死，坐着卧着都分享，日日夜夜也为彼此设想，站着望着都分享，就在梦内发掘这真相，除非你才可与我常在一个人，从镜内发展恩爱，除非你是我，才可昼夜同在，恋不来从厌倦里面偷取恩爱，在一起与你工作，在一起与你摸索，两个人同时占有的快乐，每分钟与你挥霍，没有一秒没我在旁，还携手看着天空黑与光，坐着卧着都分享，日日夜夜也为彼此设想，站着望着都分享，就在梦内发掘这真相，除非你是我，才可与我常在一个人，从镜内发展恩爱，除非你是我，才可昼夜同在，偷取恩爱， 据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撒美以南吹西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四至五级， 稍后转吹东至东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三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18公里；黄茅洲吹西风四级。澳门吹西风二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武风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4,814点，上升2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480点，上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2，日元109.38，瑞士法郎0.92，加元1.263，人民币6.433，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59美元，卖出179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控工作要安全。 这个是属于中国人的决战时刻，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共产党军的力量可以说是势不可挡，要赢人先要赢得民心，这句说话原来就是他们的胜利秘诀。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受了风尘， 佢系著名亭后唱家梁英，全名梁群英。佢喺40年代开始活跃歌坛，有歌坛玫瑰之称。13岁开始拜师学唱，由于为人聪明，领悟力同记忆力俱佳，所以不久就走红，一直至到粤曲歌坛逐渐衰落为止。 想欣赏更多粤剧名家嘅歌声，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1点《戏曲天地》。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时间来到早上的6点08分，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省里。今朝早有钱陪陪陪伴你的。来到这个时分，一阵间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今天就请来了牙科医生白恩婷，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的牙齿保健。今天集中就会讲一下牙刷怎样选，还有牙膏怎样选。哇，你如果去到这个的 个人护理用品店或者超级市场咧，你会见到哇好多种唔同种类嘅牙膏啦，又好多种唔同种类嘅牙刷啦。究竟点样拣先至最适合你咧？又或者一啲可能我哋讲紧用完即弃嘅嘢，例如我哋去酒店啊，即系好多时候都会提供呢一个嘅牙刷、牙膏噶嘛。咁我哋系咪应该用完一次就掉咧？定系都可以继续善用咧？一阵间咧，白医生就会俾个答案你噶啦。不过我俾个答案你咧，就系咧要提下你啦。室外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9月16啊，农历咧就系8月初10，星期四嘅早上。听多首歌翻嚟咧，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这个时候我哋有郑欣宜嘅出现。呢套戏我都系中意原装第一首歌多啲啊。 在世间遮风挡雨，有一种爱，从6岁到80也不更改。用我飞天空海阔，前望将来，寒或暖，有笑容可一可再。遥远，隻心参与漫长竞赛，回家这路线。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星期四啊，6点新闻之后嘅清晨找你咧，咁啊，当然喺直播室除咗有钱佩佩之外咧，仲有咧就系白欣婷牙科医生嘅白医生，早晨， 早晨， 系啦，咁啊，朝头早起身咧，第一件事我哋擘大眼咧，一定系即刻走去厕所刷牙先啊！我谂呢一个习惯应该真系由细到大，大家都即系培养咗出嚟啦。咁讲紧咧，刷牙咁重要啦。咁讲紧刷牙，我哋一定要有一个工具噶嘛。 嗯。 咁呢个工具就系牙刷啦。 嗯。 咁我记得上个礼拜咧，阿白医生又同我哋讲，哇，真系刷牙好重要。 朝头早要刷一次，夜晚要刷一次。咁牙刷点样拣咧？哇，坊间好多牙刷，又软毛又长毛，乜毛都有啦。咁究竟点样拣先至为之适合呢？ 好啊，咁有普通牙刷啦，有电动牙刷嘅。咁、我哋首先讲普通牙刷先啦。最紧要系 size， 即系佢嘅形状，唔好太大，唔好太细。有时小朋友就用细啲，咁大人就可以大少少啦。 我见细路仔咧就有分岁数嘅，咁佢会话俾你听。其实喺最初，我记得我细路仔最细嘅时候咧，佢系完全冇毛啦，系好似一个手指套咁样就入落去，就好似刷牙肉咁嘅感觉啦。咁大啲嘅时候，开始系一至三岁有一个分阶段，跟住五至七岁有一个阶段，七岁至十二岁有一个阶段，细路仔系容易掌握嘅。咁但系我见细路仔都有唔同嘅，即系除咗款式之外咧，佢好似啲毛都有少少唔同噶，系咪啊？即系佢哋即系唔同岁数都有少少唔同噶， 少少唔同啦。最紧要系软毛嘅牙刷，同埋个柄。小朋友嗰啲牙刷咧，你会发觉个柄系粗啲嘅， 系咪容易啲揸咧？ 容易啲揸嘅。因為小朋友都是要家長幫手的、通常我們都會建議六歲之前都要家長看著的幫手的、無論是看著的小朋友或者我們觀察的小朋友去刷的、大人都是揀牙刷不要太大、太大呢有時後面的大牙是清潔不到、最重要是揀啱的形狀、 白醫生什麼叫不要太大什麼叫不要太小呢真是沒有一個標準的、 大概五毫子那麼大咯 你嗰個長度， 個長度五毫子到啦。 咁但係會唔會即係可能你個口大啲，或者男士又應該要長啲，女士或者個口細啲又買細啲嘅咧？有冇關係嘅咧？ 都冇，都冇，除咗係嘅顏色咯。 係， 係冇啲，譬如係男士嘅牙刷，有啲女士嘅牙刷係冇嘅。咁啊，係啦，通係五毫子大啦。咁啊，軟毛都非常重要。咁啊，點解軟毛咁重要咧？我哋唔想磨蝕啲牙。 但我見坊間都好多好堅挺嘅毛嘅牙刷都有嘅喎、哦。 其實我真的不會建議，我們的行內都不是很建議用這些這麼硬身硬毛的牙刷、因為它真的會產生牙屑的情況、我知道感覺上就好像 很乾淨一樣， 但是其實研究說它不需要這麼硬都可以一樣這麼乾淨的、形狀或者是有些是長度、有些花裡花碌、 有些我見有鋸齒的牙刷、有些是平晒的，那哪一類的牙刷才為之適合？是不是有些牙是需要用鋸齒，即是大牙要用鋸齒，門牙要用這個平晒的呢、 不同的醫生都有不同的意見的、但多數呢我們都會建議越簡單越好， 即是意思就是看下去就是一個普通牙刷就 OK 了， 是的，平面、通常都是平面、軟毛、簡單、 就 OK 啦， 系 啦。但系咧，牙刷咧都可以有唔同嘅价钱嘅、由几蚊到几十蚊一支嘅普通牙刷都有嘅。其实喺选购上边有冇关系嘅咧？即系除咗话佢可能唔同牌子啦，或者佢有唔同嘅公仔，可能会引致到贵咗。但系如果乜嘢都冇啦，咁其实我哋应该点样去选择咧？其实系咪几蚊支同几十蚊支其实根本系冇分别嘅咧？ 坦白讲，冇分别嘅。 系 咁啊，譬如啲公仔啊，可以令到啲小朋友擦得开心啲，擦得干净，咁系值得买啦。 系啦，我即系话，其实如果你唔系因为个公仔或者唔系因为个牌子嘅话，其实乜嘢都系冇分别嘅。嗱，咁仲有一样嘢，譬如我哋去旅行去酒店，咁啊会提供一啲嘅牙刷噶嘛。嗰啲牙刷我擦一次又好似好晒，攞翻屋企用咁又得唔得咧？ 得，我都系建议咁做噶。系，我好多时我都唔想嘥，我觉得好唔环保啊。呢啲胶又做得好好，好多时呢啲临时嘅牙刷咧都可以用一段时间嘅、最紧要系你见到开始系开花啦，咁就要开始换，咁通常就可以维持到大概三个月到啦、如果系少过三个月，咁可能系真系擦得太大力，如果系耐过三个月，咁可能擦得唔够大力啦。 系嗱，有时咧我又见有啲牙刷咧就麻麻地嘅，一擦落去咧佢就甩毛啦，咁嗰啲系咪又唔适合嘅咧？又即系搵个另外一款嘅牙刷嚟，即系擦会比较好啲咧？咁 如果甩毛甩得多咧，可能要换下牌子啦。 OK。系啦，咁嗱，即系除咗即系讲呢一样嘢之外咧，嗱，牙刷你头先所讲就系三个月就应该要换一次啦。咁喺平时个牙刷又点样护理咧？系咪刷完牙啦就洗下佢就 O K？ 要用手嚟捉下佢，因为我有时见到啲牙刷可能耐咗啲咧，可能会有啲渍喺度噶。咁系咪有渍嘅时候，我哋就应该抌咗佢，定系按漂白水漂下佢咧？ 我哋通常係如果開叉嘅話咧，就係要換嘅。但係譬如好似有啲細菌喺上面啦，或者係咁就換係會好啲嘅。有冇話研究係要幾時換咧？其實係冇嘅，係自己個人見到係開始開花， 係 就要換啦。 係啦，咁每日又需唔需要即係特別去即係清洗一下佢乾淨啲先至好掛起佢？又需唔需要即係好似我屋企咧有一個即係紫外線嘅呢一個嘅乾牙刷嘅機咁樣咁啊？萬無一失呢， 我自己都有的，雖然是沒有研究話是好的， 是 但我覺得 心理上覺得好， 心理上就好，最重要是乾，因為那些細菌呢它不喜歡在乾面上生長，所以這樣擺到吹乾它，等它自己慢慢乾都已經足夠 了。如果你有掛牙刷的地方就可以掛，如果沒有一般有朗口鐘的嘛，是不是朗口鐘倒轉支牙刷來晾乾它是不是都已經 OK 了呢？ 是啊，最紧要干。 佩佩由细到大咧都唔中意用杯嚟到刷牙嘅，总要用手咧就兜住啲水，然之后就咁刷牙嘅。咁其实系咪唔啱嘅咧？ 晾到就得噶啦，其实 冇就冇关系嘅， 冇关系。可能之后就会要抹得干净啲咯嘅水盆。 系啦，咁嗱，头先又讲咗，即系牙刷方面咧，我哋都要好好咁样照顾佢啦，系嘛？好啦，咁有啲朋友仔又覺得，哎呀，即係朝頭早起身好攰噶嘛，咁啊買支電動牙刷連喐都費事喐啦隻手。電動牙刷係咪真係刷得比普通牙刷係乾淨啲？因為佢真係會轉動嗰個牙木、嗰個牙刷個毛，令到接觸面係多啲咧。 我自己個人嘅意見咧，就係電動牙刷係好啲嘅。我當佢好似一個揸車咁樣，一個電動車同埋一個棍波車，咁兩個都可以揸到呢架車，但係難揸啲。咁好多人都做過啲研究，咁啲研究就話係冇分別嘅，或者有啲研究就話電動牙刷係好啲嘅，但我未接觸過一個研究就話電動牙刷係冇普通牙刷咁好嘅，所以點都係平均或者再好啲。咁我就中意電動牙刷有幾樣嘢嘅，第一佢有個壓力感染器啦，佢有嘅計時器啦，同埋佢你擺啱嗰個位嘅牙刷就會幫到你刷嗰個位啦，即係個技巧就減少咗啦。 你講緊呢啲可能係高級嘅電動牙刷先有啫，普通一啲嘅低級嘅電動牙刷咧係冇你頭先所講嗰啲 function 嗰啲功能嘅。咁但係頭先你講呢啲功能又好似幾好喎，因為上一集你講話最少要刷兩分鐘啊嘛。咁通常我哋唔會撳住個秒錶，然之後等兩分鐘我先擺低噶嘛。咁但係嗰個電動即係你講呢一類型嘅電動牙刷咧，就會提示你啊已經夠兩分鐘啦，或者個力度唔夠喎。佢會即係叫你大力少少啊，係咪真係會咁樣啊？ 係啦，或者太大力，通常佢會感染到太大力，佢就會指示俾嗰個人睇，人知道，咦，擦得太大力喎，佢自動會停嘅。 咁但係即係話，如果要買電動牙刷，就應該買呢啲可能即係會多少少唔同功能嘅，令到即係可能幫助到嗰個牙齒護理係更加理想啦。 我自己個人咧就其實用一個好簡單嘅電動牙刷嘅， 係 啊，即係呢個好個人嘅啫。 係，即係其實最緊要就係刷牙就得㗎啦嚇，即係冇所謂嘅。好啦，咁啊，除咗牙刷之外啦，我哋有一樣嘢就特別頭痛㗎啦，就係、是、牙膏啦。哇，出邊咧五花八門，乜嘢牙膏都有，真係幾蚊支又有，幾十蚊支都有，又有咩分別咧？阿白醫生， 有幾個分別嘅。第一是味道啦，咁好多譬如好啲小朋友咧，佢唔中意薄荷嘅味道，但系去咗成人咧，佢當然係薄荷係理想啲，但系最緊要咧係個氟數有幾多，咁最基本咧應該係個人無論咩歲數，應該係用1000，我哋叫 ppm， 咁喺牙膏後面咧，你會都會見得到嘅，咁通常喺香港買咧都係1000 ppm 以上嘅，咁呢個氟數非常之重要去防止蛀牙，咁做好長期研究都係發覺係非常之重要。 但呢啲通常要去到6歲以上嘅牙膏先至會有㗎啦，係嘛？要大少少嘅牙膏先會有㗎嘛？咁喺小朋友嘅階段就唔需要嘅。 都唔係㗎。以前可能舊式嘅諗法就會係咁，但係譬如而家好多牙醫學會啊，或者係啲兒童齒科學會啦，佢哋都會建議一出牙咧已經係應該用1000 ppm 嘅牙膏嘅。 但係通常呢啲都好辣嘅喎，啲小朋友應該唔肯去刷嘅喎。 係唔需要用薄荷，咁好多兒童嘅牙膏咧都係有呢啲1000 ppm 嘅。咁用幾多咧？用輕輕。擦一浸就得噶啦， 系啦，嗱，即系讲起你讲，我哋可以反转支牙膏睇咗，如果佢过千咧，咁我哋就安心使用啦，系啦，冇错，我哋究竟要支几多牙膏先至啱咧？我睇广告咧就由头知道尾，将要拉个花出嚟咁就啱，但系亦都有人话俾我听一粒黄豆就够，咁究竟 点样先为之标准呢？ 我哋嘅意见咧就系有啲儿童齿科学会嘅意见咧，就系三岁以下，即系一出咗牙之后咧，就是、用好薄一浸，即系我哋英文叫 smear 啦。咁啊，三至六岁咧，应该用一个青豆咁大嘅牙膏啦。 系 咁啊，六岁以上咧就可以平时好似我哋大人。 一跳过咁 样，系啦。 哦，即系视乎你只牙齿有几长，你就拉几长啦。 系啦，最紧要要吐出去，即系唔好。最紧要你刷完牙之后，就叫个小朋友要吐出嚟。 嗯，系啦。咁啊，即系同埋头先你讲咧，即系话有薄荷味啦，又有水果味啦，其实就冇太大影响嘅。咁啊，坊间亦都有一啲即系牙膏咧，就有咸味嘅、哦。咁究竟咸味好啊，定系甜味好咧？有冇关系嘅咧？又？ 咁嗰啲鹹嗰啲牙膏咧，係通常係防牙周炎嘅。咁啊，鹽都係有好有用嘅。譬如係有啲情況，我哋都會建議啲病人係用鹽水嚟朗喉。譬如剝完牙之後啊，或者係有啲洗完牙有啲牙肉腫嘅情況，鹽都係非常好嘅。所以唔係一個差嘅決定。但係好少牙膏係有鹽加埋有氟素嘅。 咁所以其實係咪應該上晝就用呢、這、一個鹹味牙膏，晚上就用呢一個嘅普通牙膏，咁樣可以等翻勻呢？ 最緊要我哋嘅啲牙醫學會咧，都會建議係用翻嘅氟素，最緊要係個氟素高度嘅情況，要查得嘅時間要好。 係咁揀牙膏咧，有唔有關係咧？嗱，有唔同牌子噶嘛，係咪？咁會唔會我哋今次就用呢只牌子，下次就用呢只牌子，唔好用死一隻牌子咁樣咧？ 冇乜分別喎，好似我當好似洗頭水咁啦。有時你會中意哦，我用咗呢個牌子一段時間，我試下另外一個牌子，冇所謂嘅。都係最緊要嘅氟素嘅成分啦。但係一種我哋都要小心係啲漂白牙膏嘅。咁呢個係一個個人意見嚟嘅啫。但有啲漂白牙膏咧係會容易啲磨蝕啲牙嘅。 咁即係話其實如果想靚咧，就應該去揾牙醫，而唔係揾支牙膏去幫你手嘅。 要小心咯，系啦，要小心，因为始终漂白咧，我哋有几个做法，咁啊呢个另外嘅题话嚟啦。 咁啊明白啦。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白医生咧讲解咗咁多。如果你而家系刷紧牙嘅话咧，记得要刷两分钟啦。下个星期同一时间继续同白医生继续讲下呢个牙齿护理嘅。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我间醉饮醉酒，很喜欢自由，常犯错爱说谎，但总会内疚。遇过很多的损友，学到贪新厌旧，亦欠过很多女人。怕结婚只会守三分钟诺言，曾话过要戒烟，但讲了就算，梦遇想丢低很远，但对翻工厌倦，至少不会打算。但是仍唯独你爱我这废人，出错你都肯去忍。然而谁亦早知不会合衬，偏偏你愿意等。为何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跟我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笑着赖，就算坏我也不忍心偷偷作怪。 今日有郑中基嘅呢一首《无赖》之后咧，咁啊望个钟好快到呢个上昼六点半钟，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高一个段落啦。咁听朝早喺同样时间清晨爽利，钱佩佩再约定你，明朝早再见，拜拜。 没有根的野草，飘忽的命途，谁像你当恶报，什么也做到。旧爱数足一匹布，在这刻写句号，只想跟你终老。在地球唯独你爱我这废人，出错你都肯去忍。然而谁亦早知不会立身，偏偏你愿意等。 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跟我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笑着大，就算坏我也不忍心，还喜欢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泸州市泸县在清晨4:33发生六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成都、重庆等多地震感明显，有民众话被地震摇醒。到4:55再发生2.8级地震，震源深度15公里。据泸州市应急管理局官方消息，泸州市已经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北韩的朝中社报道，北韩试射新的火车搭载导弹，击中800公里外北韩东部海域的目标。朝中社话，火车搭载的导弹是对付威胁势力的有效反击武器。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澳洲总理莫里森宣布，三国将会一同建立印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关系，捍卫共同利益。三国将会深入共享信息和技术，加强整合安全和国防相关的科学、技术、工业基地和供应链，当中包括协助澳洲提供和部署核动力潜艇的技术和能力。拜登说，三国将会继续履行核不扩散的义务，强调和英国及澳洲的新伙伴关系更新的共享能力将能够共同迎接21世纪，认为此举是向盟友加强投资，协助应对威胁，并能够维持网络等军事能力的优势。欧洲联赛冠军杯分组赛，利物浦在 B 组主战迎战意甲劲旅 AC 米兰，利物浦以3-2击败对手，双方金将互有领先。利物浦初段凭对方的乌龙球取得1-0优势，但 AC 完上半场前分别由列比石和戴亚斯的入球反超前利物浦， AC 以2-1的优势完成上半场，返回更衣室。换边后，沙拿下半场初段在门前为利物浦扳平2-2，佐敦轩达神的入球最终为利物浦带来一场3-2的胜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为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6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连续两日质疑香港记者协会资金来源、会员代表性，以及有没有进入校园宣扬政治倾向，又建议记协公开相关资料。 記協否認，強調從來沒有收取國際勢力一分一毫，亦都不能夠違反私隱條例，未經同意公開會員個人資料。留意稍後的特寫環節。 政府表示會研究在年底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給內地港人選民在口岸投票，然後免檢疫返內地的可行性。有內地港人團體就表示歡迎，還認為政府可以在內地的經貿辦設立票站，方便更加多的港人。稍後會和大家講一下他們的意見。 消委會測試嬰幼兒的潤膚乳，發現五成半的樣本都帶有香料致敏物質，其中一款驗出被歐盟禁用高致敏的新靈蘭泉和具生殖毒性的物質靈蘭泉。一陣聽下消委會講講測試結果和中谷。 債券通、南向通下星期五開展，初期的額度每日是200億元等值人民幣。有業界人士就分析說，如果香港要融合在大灣區，人民幣國際化必須是香港有心的植根扎根。一陣間會講下業界的意見。 有報道說，阿富汗塔利班奪取政權之後，領導層內控，涉及臨時政府